现在是晚上11点多，所谓赛车的场地基本上还是平时经常聚的点。今天凑热闹的人很多，寇金的车兜了一大圈才勉强绕进去，到处都是人，场面有点疯。后来车实在开不进去了，英明和寇金只能下车找人。英明打了一通电话给王一奇，对方明显是喝酒了，吵吵嚷嚷的让英明来给他助阵。 我助你大爷， 英明在电话里骂了一句，然后拿着手机往里头挤。扎堆最厉害的地方估计啊就是王一奇和石毅了。寇金跟在英明后面一路磕磕碰碰的，好不容易逮到了王一奇，他人还在车里坐着，没有搭理旁边围着的那群男男女女。英明干脆利索地砸了砸车窗。 你给我下来。 王一奇看见英明更来劲儿了，他打开车门歪歪扭扭地下了车，很大嗓门地嚷嚷了一句， 英明。 他这么一喊，在他后面的石毅也听见了，往这边看了一眼。英明看着王一奇这股装疯卖傻的劲儿就来气，他推了对方一把。 你这是脑门被门挤得狠了，终于想去挤门了是吧？折腾什么呢？吃饱了撑着了，跑去跟石毅较劲儿。 王一奇很不满英明劈头盖脸就是数落他，脸色沉了沉。 我操，你丫过来就是骂我的。 骂你我还用专门跑过来啊？你要疯去我家疯，别在这装孙子，跟我走。 你别开玩笑了，哼，我这儿绝对不会这么算了，到底是谁装孙子一会儿就知道了。 他后半句话语调扬得很高，明显暗示的是石毅。石毅就在后面这么看着他和英明吵也没动，但是英明知道石毅现在这样只是压着火没发出来而已。他皱眉看着王一奇， 我知道你没喝醉，少跟我这装。 英明，是石毅先找我不痛快，今天我要不把这口气给争回来，我他妈就把信倒过来写。 王一奇吼得挺大声，英明挑眉扯了下嘴角， 你让那破信儿正过来写反过来写本来就是一样的。 旁边的寇金忍不住终于笑了，他拍了一下王一奇的肩膀， 行了一奇，你搞这么大场面不好收拾的，算了吧。 结果王一奇把他的手直接就甩开了。 算个屁呀，我说了啊，今天一定得有一个人做孙子。 说实话，英明还是头一次看见王一奇气成这样，虽然平时就不是个低调的人，但是这么折腾的时候真不多。他皱了下眉，看了一眼后面的石毅，到底是什么人能搞得这么麻烦？他甚至想不起来那天抓着他衣服的男人到底长什么样子。不过这个念头也就是在英明的脑子里闪了一下，他现在要解决的还是怎么把王一奇这股闹腾劲儿给压下去。看着他对寇金不依不饶的样子，英明皱了下眉，拿过王一奇的手机当着他的面打了个号码。旁边没人搞懂他这是要干嘛，因为好奇所以声音收敛了不少。号码很快就通了，英明看了王一奇一眼，然后很冷静地对那边说， 120是吧？我要报警。啊对，在华门北路这边有人聚众飙车。 他一句话没说完，不少人脸色就变了，连寇金都有点目瞪口呆地对着他。王一奇冷着脸听英明打完报警电话，直到他把手机扔回给自己才爆发道， 英明，你疯了是吧？ 旁边已经有人开始撤了。玩归玩，闹到报警可就没劲儿了，看热闹犯不着赔上自己。英明看着王一奇说， 疯的没你厉害，现在你走不走？ 他那通电话不是打着玩的，那边接警的声音王一奇肯定听到了。俩人较劲儿了得有2分钟，最后还是王一奇不爽地踹了一脚车门，然后拉开车门猛地一个倒车疾驰而去。他一个演员闹上警局就完蛋了。 妈的，英明算你狠。 临走的时候，王一奇冲着英明狠狠地瞪了一眼，然后甩给石毅一句狠话， 咱俩事儿没完啊。 紧接着汽车的轰鸣声就越来越小了。石毅一直看着王一奇走人， 旁边人都走得七七八八了，才歪了下头看着英明。 我一直好奇，你朋友里怎么会有这么不着调的？ 英明低头给自己点了根烟，警车的声音已经可以听见了，他也不着急，抬头扫了一眼靠在车门边上的石毅。 其实你俩要真的飙起来，你开不过王一奇，他以前参加过职业比赛。 那你干嘛拦着他？ 因为他参加的那场比赛里，没有人有本事站在这儿等警察。 英明这句大实话说的石毅笑了，他看着英明，身上的衣服还是出门旅行的那身迷彩服，脚下踩着军靴，站在石毅面前，抽烟抽得很淡定。这一大堆的人现在就只剩下了不到十个，大部分都没车。 那你也不走？ 我电话是用王一奇的手机打的，而且我没开车。 英明说完转头看了一眼寇金， 这车是寇儿的。 我靠！ 看了半天热闹的寇金终于反应过来，转身就要上车，不过被英明拦住了。 你现在开车走肯定得被警察堵在半路上，这人都散得差不多了，警察不会多问的。 做贼才心虚呢，警察都开到边上了才开车走，不是摆明了此地无银三百两吗？寇金没办法，只能也陪着一起等。警察下车过来问了两句，英明回答得很老实，刚才这里确实很多人，不过已经撤了。问到几个人在这里干嘛，英明笑了一下， 聊天。 石毅在旁边点头说， 一会儿就走。 做完了简单的笔录，石毅和英明的烟也抽完了，说好一起去喝一杯。石毅上车前招呼英明， 上我车吧。 寇金还有事儿没跟他们一起去，英明的行李都在他车上了，本来说给英明送回家，最后还是都挪到了石毅的车上，其实也就是一个背包。石毅看了一眼后座， 你之前出去了？ 刚回来。 下了飞机就跑到这边来，连家都没沾。英明靠在车座上，揉了揉有些发酸的后颈，其实他本来准备回家补一觉好好休息一下，但是现在看起来似乎有点悬。石毅留意到他的表情，随口问了一句去了什么地方。 嗨，没什么目的地，就是随便走，看见哪顺眼就多待两天，真正的好地方往往不在旅游指南上。 倒是挺像你的风格。 一名本来以为石毅是要喝酒，结果到地方发觉是个商务度假村。 你喝酒都得这么讲究？ 这深更半夜的排场太大了吧。石毅两手插在兜里笑了笑，度假村的招待帮他们停车开门，一路领到里头，英明才发觉这里是个室外温泉。 我过段时间就会过来一趟，看你挺累的，泡这个很放松。 简单的解释了两句，石毅示意招待可以去忙了，反正这里他很熟。因为是这个时间点，又不是周末假期，所以度假村的人不多，室外温泉这里连一个人都没有，两个人算是包场一样，裹了毛巾下水。英明长出了一口气，闭上眼睛。不得不说，这比在家洗澡舒服多了。